恒生指数报21,123点，升426点，总成交金额1,2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0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蚊，升8.2；美团175.1，升11.2；盈富基金21.32，升4毫；阿里巴巴94.9，升3.9；恒生中国企业73.58，升1.68；京东集团222.8，升14.4；比亚迪股份275蚊，升6.4；李宁58.45，升5.8；建设银行5.83，升2仙。快手70.9，升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11，瑞士法郎8.199，澳元5.641，加元6.185，新西兰元5.136，欧元8.443。每百日元对港元6.1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9点，升587点。港金报17,3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48美元，卖出185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交通繁忙，龙尾喺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喺温芝劳街。之后再提提大家渡轮嘅消息，咁由于船舶机件故障嘅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咧，仍然都系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落时间是晚上的7:0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加龙苑加骏阁、葵涌新葵芳花园 B 座、马鞍山锦泰苑锦精阁、大围名城三期三座、沙田湖翠花园是沙田翠湖花园 B 座、将军澳英明苑明安阁、大埔仲亚苑仲真阁、蓝田德田村德瑞楼、半山区加冕台一号 No.1 加冕台和九龙城太子道西398号御太子。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佢嘅任务就系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嘅鲛人。 喺驯服嘅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嘅任嘉伦动咗凡心，究竟佢会唔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830《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0日。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阿乐阿特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中岛美嘉首次挑战担任制作人的全新作品专辑《I》，每一首嘅歌曲佢自己都系话由佢自己出手噶，佢更加明白做人好多时都应该有好多嘅挑战，未必每一场挑战都能够打胜仗，希望用自己嘅音乐作品为乐迷打打气。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中岛美嘉《Hello》。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中岛美嘉 Hell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提提你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因为我出晒汗，所以一定要提大家。 好辛苦咁啊，师兄， 你睇我啲汗仲滴紧。 今日真系热翻好多嘅，即系呢两日都开始感受到，尤其琴日咧，即系都难得出下街嘅时候，发现哇，嗰个天气真系大家系要饮狂饮水先得，个口劲干啊！ 我都后悔寻日着到， 你犀利啊你！ 着到去饮咁啊！ 你琴日就哇， 着到去饮咁，因为 系咯， 去观礼嘛。 我以为你直头系 MC 咁样格格局啊咁样。咁啊，要恭喜一下我哋嘅同事先啦。 系啊，系啊， 就系、是、阿黄天恩啦。咁啊，琴日大好日子啦。咁啊，恭喜一下佢啦。 所以就着到去饮 咁啊。咁啊，嗱，先讲一啲重要嘢先，不如咁啊。喺听日啊，5月31日开始咧，医院管理局将会进一步恢复23间急症专科、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医院病房部门嘅特别探访安排噶。在緊急應變級底下，探病流程、訪客人數和次數等等都會有特別安排。獲安排探病的家屬需要在探訪前 留意事宜和相关文件，包括有对探访人士的新冠疫苗接种和检测要求，以及利用医院探访二维码预先填写健康申报表格。另外，探访人士进入公立医院的时候需要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65岁以上人士或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呢，就可以获得豁免使用的。咁啊，如果想知道更多详情，可以参阅呢 www.ha.org.hk 嘅。好，咁啊，翻嚟苏动音乐先。咁啊，呢个 weekend 大家都应该好充实啦，我自己又好充实啦，因为呢个 weekend 辛苦完可以咩啦？ 好忙啊，keep 住都有好多嘢要追翻同睇翻啊。 追咗啲咩嚟？ 追咗啲新剧咯，我真系 有两套啊，我就 系 知。 系啊 ，Obi-Wan 同埋 Stranger Things， 你追边套？ 我就追咗 Stranger Things 先啦，因为我其中一样好中意 Stranger Things 嘅嘢咧，系佢嘅音乐部分，即系唔系讲笑，即系讲呢一个好似好虚伪咁啊嘛。 唔系，但系认真，同意。 系啦，佢嘅音乐部分的而且确系好出色嘅，即系由第一季开始，可能大家会好留意到佢嗰个好signature 嘅一个系啦。 你可以 keep 住 loop 落去噶嘛？ 系啦，嗰个电子音乐嘅主题曲啦。咁去到其实咧，我直头后屘系要上网 search 翻佢每一集嘅选曲啊。即系除咗呢个主题曲之外咧，佢都会拣一啲可能是80年代很红的一些音乐作品，因为我古仔的背景是讲在80年代的嘛。其实有很多作品是现在听回如果那时候很熟悉什么歌呢，就会特登上网找回，其实挺配合那个古仔的推进。我是每一集都会找一找那个 playlist， 即是当给自己听多几首歌啦，这样的。 都是的，因为你讲的这个叫做复古的风潮来讲，我觉得影视作品它都是其中一个影响力大的作品来的。即是它一定不会是第一套在近年里面玩这种风潮，就玩复古，无论是音乐啊那些画面上的 art 啊各样东西，它一定不会是第一套的啦。但是永远很衰的嘛，第一个做不代表影响力最大的嘛。一定是第一个做，或者可能它累积到咁上下，然后有一个 爆发出来。 爆发点。咁我觉得 Stranger Things 都是其中一个有影响力之余，亦都是其中一个爆发点咯。因为那段时间即是你外国乐坛都开始玩緊一些复古的音乐的嘛，之前。题外话差点唔记得提大家。 我啱啱就想 到。六点钟我哋都有呢、這个 音乐桑拿， 我哋唔敢讲我哋自己系第一个会讲呢啲，一定唔会系啦。咁但系 都受到呢啲风潮嘅影响。 系啦，但系我哋都一阵间六点钟音乐桑拿就会即系讲 disco 呢一样嘢啦。真系而家大家会听到啲新整嘅叫做 disco 嘅音乐，但系究竟 disco 本身佢喺70、60年代尾啦，70年代嘅时候究竟发生乜嘢事咧？ 点嚟嘅咧？维持咗几耐咧？ 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嘅啫，即系如果你话喺美国嘅话，十年内嘅事嚟。咁但系究竟发生咩？一阵你就会听到啦。 咁啊，六点钟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嘅环节音乐桑拿啦。咁啊，继续顺便就推广埋我之后紧接之后个半粒钟六 都会玩翻啲 disco 嘢 啦。奔身 我都会揀嚟一啲disco 嘅作品嘅，咁啊唔一定係好复古，因为即係近年都复古潮反而係近年有好多有好多新嘅一啲 disco 作品㗎嘛。转头我哋六点到六点半都 keep 住会播俾大家听㗎啦。 因为我觉得嗰个得意嘅位係大家会想返去嗰个年代，即係影视作品啦，头先你讲 Stranger Things 嗰啲都係我自己个人觉得可能我哋冇经历过嗰个年代啦。首先你会听人哋讲以前有点样好或者点，或者你大个咗之后去听返嗰啲嘢，对你嚟讲其实有啲新嘅。可能对于我哋阿爸阿妈嘅年代咩去 disco 啊嗰啲，其实系佢细个 咁咯。 对于佢哋嚟讲系过去，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啲未发生过嘅嘢。咁所以而家就好似想一种创造返佢出嚟，令我今时今日可以重新体验返啦。咁我觉得系一种咁嘅感觉嚟嘅，有一啲。 所以咧，我觉得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你讲起呢一样嘢咧，可能近年做一啲就好多嘅，不论欧美也好，香港也好，有啲歌手做翻一啲好复古风嘅歌咧。 我哋聽落去會覺得好新嘅，但係可能俾啲長輩有時可能前輩聽翻，佢哋都會覺得、嗯、啊，其實呢啲嘢係發生過，只不過係重新再有一個新啲嘅技術去做翻出嚟。 甚至乎覺得咦唔同啊，而家呢啲扮啊嘛，都唔係嗰啲嘢嚟嘅。 咁所以呢一個現象都好有趣嘅。咁啊但係無論如何，我自己即係去睇呢一個嘅今季咧，我係睇得最叫做點樣講咧？最抽離，我睇曬啦，我一日追曬啦，我係睇得最抽離嘅，因為佢今季涉及嘅一啲音樂作品又比以往嗰幾季係唔同啲，咁所以令到我係、那 個、因為時間線推後咗啦，開始因為關唔關事咧？ 哎呀！不含劇透啊，不含劇透，不含劇透就係關事嘅，關你頭先講嗰樣嘢事嘅，但係前前後後都有啦，因為佢嘅時間線都唔係淨係得一條嘅，咁貴咁樣，不含劇透，不含劇透， 好危險啊！你而家 好驚，好驚。咁但係即係我會好抽離，就係聽到哦，原來嗰陣時唔同嘅故事線入面嗰、那個氛圍嗰、那個音樂嘅流行係咁樣樣嘅模式㗎喎、哦、即係嗰陣時對於嗰班 Stranger Things 入面嗰班小朋友聽緊嘅嘢就係咁嘅嘢嚟㗎喎咁我就會所以我好難集中去睇嗰個劇情我要再拆多幾次我先可以完整咁樣輪返盡晒佢嗰啲劇情你係有追 嘅我有追嘅咁所以我就係俾佢其實我第一季就俾佢音樂吸引咗啦、你叫我都做得翻你就知啦，跟住同埋用嗰啲佢啲 poster 啊，用嗰啲红蓝色好强烈对比，其实嗰啲好多电影都会有嘅嗰啲 poster 嗰种整法嚟，其实系一个好典型嘅一种颜色对比嚟嘅。你睇嗰啲荷里活电影嗰啲好多都会用咁嘅配色嘅，即系佢当然里边有啲 fine tune 啦咁，所以我对于佢嗰啲嘢已经觉得好有一个年代感。 嗯嗯 跟住你再睇第一季嘅时候，佢喺一个小镇里边发生，跟住啲衣着嗰时 hit 咗噶嘛件衫， 系啊， 即系所有嘅嘢配套佢做得好足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佩服啊，因为你知道佢系用而家嘅状态去扮翻以前，但系佢真系跟得好足。咁我就几中意睇呢啲嘅。 你讲到呢个位咧，我就谂起，因为早几日咧，我都同波城有一个关于呢一套剧嘅讨论啦，就系喺度讨论紧一二三四季边一季嘅排名啦、哦，自己心入边排名点排啦咁样。我当时就系排一三二。四我冇排落去住嘅，因为当时我觉得 我又未睇，我排唔到啦。 系啦，排唔到啦。咁所以我觉得点解三我会排得前嘅原因系，就系啱啱正正你所讲嗰样嘢。其实三咧喺第三季啊，吓我嘅意思。第三季咧，佢喺呢个音乐啦，喺佢哋嘅服装啦，喺佢哋嘅美术方面，我觉得系最能够突出翻当时氛围嘅其中一季。可能即系同当时嘅一啲商场嘅文化入侵系有关系。 都啱嘅，都系明显嘅，即系你开始会见到佢会有一啲一至两层高嘅开始商场出现喺个市镇里边，跟住又会好缤纷嘅颜色嘅入到去就买波板糖嘅食雪糕啊 咁样， 系啊，即系呢一啲的确系有一种好似经济开始起飞啦，嗰种状态令到嗰啲嘢全部变得好缤纷嘅，呢个 系 好鲜明，我都同意你咁样讲。不过我记得我排呢一即系如果头三季嚟讲，呢个摆后啲就系因为佢欠缺咗神秘感，即系佢年代感再强啲，但系神秘感就减翻低啲啊。 欠缺咗少少，系嘅。 头两季中意睇就系佢有一种悬疑连埋啲音乐，你好似要解谜咁咧。咁你就会有一个导向性嘅意思，就系我呢个古迹我睇紧啲乜嘢，我向紧一个咩方向，就好似会清晰啲嘅头两季，同埋好似会睇下佢点样拆解呢件事咯。第三季就比较缤纷，就光咗就唔惯啦。头两季好暗噶嘛，嗰啲光系得屋企嗰啲灯胆喺度闪先会见到嘅嘛。第三季第一个商场哇着晒灯咁， 本身一套悬疑啦，有少少惊惊地嘅剧，点解无啦啦变咗一套咁好似合家欢啲嘅电影嘅剧集咧咁样？ 系啊，所以我觉得但系有趣，你会令到我有啲想。即期待一下究竟 你有时间抽空睇下啦，即等我等你睇埋，我哋先再研究一下当中嘅音乐啦。因为我第一集，都系唔好啦，唔好讲 啦， 留翻俾大家 自己睇啦。即係有啲嘅選曲係令我好驚喜嘅，因為 你講音樂，我睇呢個 Weekend 就睇咗一個訪問，就 David Letterman 一個外國非常之著名嘅主持，因為佢喺串流平台有啲訪問睇啦。咁我就見到佢第一集就訪問 Billie Eilish。咁我就好奇咁落去睇，即係我想睇下究竟喺外國一個資深非常之出名嘅主持，如果做一個即音樂訪問咁 proper 一集咁啊，雖然有啲唔同啦，佢唔係電台啦， 仲係 Billie Eilish， 係啦，咁我好想知究竟點樣傾到嗰啲偈咧，我都好好奇。咁跟住撳咗落去睇，其實慢慢睇下，我就發現其實你要鑽研所謂嘅技巧咧，其實冇嘅，個感覺唔技巧嘅， 係 即係你唔會諗，你唔會可以拆解到哦，佢用咗啲咩方法咧，點樣 有道去問咧咁樣， 係啦。咁但 因為佢哋好似好舒服咁傾偈， 傾偈係啦，就好似其實我哋平時同嘉賓做訪問一樣，係其實你只要將嗰件事唔好當訪問，你係諗住係傾偈喺音樂當中，即係了解對方講下一啲佢做緊嘅嘢，當識個新朋友咁樣咧。 OK。 佢哋嗰個關係似係咁樣㗎，即係啲嘢好舒服，而你個主持阿 Letterman 好真摯問問題，其實會令到 Billie Eilish 喺鏡頭面前咁講啦，佢話即係呢個問題好多人問過，但我感覺到你真係想知，而令到佢會解答，因為講翻佢之前即係佢由細到大有一個病嘅，即係嗰啲神經影響到佢可能塊面會有時抽搐啊，嗰啲咁嘅狀況，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嘢，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睇人哋點樣做呢個訪問。 但係最深刻有冇話佢嘅問咗一啲咩問題，或者答咗一啲咩嘅答案係令你覺得啊，其實呢個訪問值得睇啦咁樣。 你要了解到佢中意聽咩歌，同埋佢自己做演出時。有一個 point 好印象深刻嘅，就係佢話佢以前自己作為 fans 去睇 concert 現場演出 ，OK， 最怕就係嗰個表演者嘅歌手嘅 band 咩都好啦，佢同佢 CD version 嗰個版本咧唔同，即係可能佢個編曲唔同啦，或者佢唱法唔同啦，或者某一啲音佢轉咗個唱法，可能喺個尾音度轉少少嘅啫，突然間跳皮起上嚟啦， 因為跟唔到 或者可能嗰日個心情啊，或者覺得想試下啲玩法啦。佢話佢作為座上客嘅話咧，以前係好憎呢樣嘢嘅，破壞咗啊！ 係。即係我本身原 本我以前都 係咁中意嘅， 我以前都係嘅，因為你中意嗰首歌係啦，就係咁嘅樣嘅啦嘛。你變咗佢咁咪變咁唔係我中意嗰樣嘢咯咁樣。雖然都係嗰首歌咁。但佢話：當佢自己開始做咗真係一個歌手、一個明星、一個音樂人，要不斷走巡迴嘅時候，然後一定有某一啲嘅非常出名嘅歌係不斷唱噶啦，佢就會明白點解當年佢睇嗰啲明星要咁做，即係佢自己都覺得我同一首歌 唱嚟唱去 都 係 咁 樣。系攰嘅， 不如今日我想试下用另一个 approach 啦，因为佢都要为自己寻找一啲 新嘅 嘢啊嘛，都等佢冇咁闷啊嘛，跟住佢自己就会明咯。 但我觉得其实 Billie Eilish 啲作品好难用一个好唔同嘅方向去演绎，因为佢太有特色啦，真系。 即系可能未必系喺编曲上面唔同噶，可能系佢唱法上面，或者今日佢唱嗰个腔唔同，佢可能系咁。佢冇特别讲边一首歌或者点，但系佢话佢自己会多咗呢一啲咯。系啦，甚或乎即系佢可能会示范咗俾主持睇，究竟其实佢一首歌点样整出嚟嘅，净系个 vocal， 佢可能系录咗80几 take， 然之后你见到嘅就全部都系碎片嚟嘅， 斩 啦，呢个第十几 take， 系啦，呢个第19 take 嘅，呢个第23 take 嘅，呢个第81 take 嘅，咁样黐埋一首歌咁啊，即系咁样去分享，因为佢同阿哥一齐做歌，即系佢会讲少少呢啲咯。但系主要都系一啲心态上，唔系一啲好完全音乐，但系即系轻微地了解咗呢个人咯。咁 有趣， 系都得意嘅。有兴趣大家自己搵嚟睇下啦。即系我头先讲嗰两样啊。你讲紧头先一啲叫做复古嘅感觉咧，我喺度谂咗好耐，派台歌中有边首会比较强烈啲？我觉得呢一首就系啦，即系有翻一啲晚间 City Pop 感觉嘅一首派台歌，叫《子夜漫游》。 想要遇见花蕾 里，才确定你挂念是谁。 杨卓桥，子夜漫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李家超当选和获任命为特首，形容李家超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不同岗位上都履职尽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中央充分肯定和充分信任。习近平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动摇，更加不会改变，在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已经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相信新一届特区政府施政一定会展现新气象，香港发展亦都一定会谱写新篇章。李家超说，衷心感谢中央的信任，定当克尽己任，全力以赴，不负中央信任和市民期望。本港新增27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25宗经核酸检测和150宗经快速检测呈报阳性，再多两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165人死亡。因应多区检测到污水呈阳性的结果，显示有关地区的住所可能有隐性患者存在，房屋署和当区的民政事务署将会陆续向有关居民、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合共大约190,000个快速抗原测试包，给他们自行检测，以辅助识别感染者。有关地区包括黄大仙区的慈政村和慈爱村1-3期，由尖旺区的重庆大厦、美丽都大厦、君怡峰、帝庭苑、远东大厦、海防道、阿士尼道、汉口道、同乐道附近一带住宅，中西区的就有干德道、罗便臣道和摩罗庙街附近一带住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斐济主持召开南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议，王毅在会后透露，同与会国家在部分领域达成共识，在其他领域将会继续深入讨论，以形成更多共识。取得共识的范围包括疫后经济复苏、成立新的农业及灾害应对中心。外电报道指，未有提及安全领域。较早前，西方传媒报道，中方会前向受邀国家发出的会议公布草案和5年行动计划，表明中方尋求全面的區域貿易和安全協議，但密克羅尼西亞反對，認為會不必要地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和威脅區域安全，有受邀國家尋求修改或者延遲發表會議公佈草案。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喺九龙嘅红磡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芜湖街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因为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喺芜湖街，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油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交通正常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喺芜湖街附近。新界咧，由于元朗嘅安乐路有紧急维修，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喺横洲路对开嘅中快线咧，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嘅。咁经过时间都请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和梁宇欣，每集请来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骚动音乐，骚动 Cloud 云浩影，愿望之翼。 好多谢阿杜是一路以来辛辛苦苦咁样带我一步一步行过嚟嘅，佢会同我讲首歌好唔好，其实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作为歌手本身够唔够好，因为你够好嘅话，你会令到首歌都好好。 星期一至五下昼5:00-7:00，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 live for。 是啊，我想大家无论是在现场听到或者网上听到都好，都会被黄燕姿同佢讲嘅一番说话而感动得到。 停留在这分秒间，唯望实际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退返。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 难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感慨的给不到的我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如画像片片最真。你到每一秒似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奏，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失去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对方。 听过佢吓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二十周年演唱会已经顺利完结，唔单止系回顾过去，佢亦都有展望将来。张敬轩嘅《蔡勒斯的爱》。接下来这位朋友亦都有担任过张敬轩演唱会的嘉宾。 别忘掉曾经你共我为爱打拼卖命，为延续余庆，没深刻的过程也心领，跟你都已经再没有那起感性或爱情，用安静做渐可学会无声，相爱别留下遗憾，补救一切犯错放任，不可违禁。祈求着谁也再别痛心，还可挽手畅游，再牵手来自救。再不要继续回首，还可说声挽留，放低自己所有，记住最初怎邂逅，请相信携手。情感 做护荫，是否别有用心？不再在原地怀恨，一次一次使我过分，给我怜悯。回头后才觉爱着亦太深。 都出到三年了，亦都希望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热播。洪家豪即将推出佢嘅第一张个人大碟《Learning Curve》，当中亦都有几首歌曲词编监得佢自己负责嘅。啱啱听完呢一首就系当中之一，亦都系新派台歌。刚刚听过有洪家豪的新作叫做《旧》。 他推开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共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去，身与心中愿意跟随，决定放手是离别的规矩，离开这玲珑蜗居，行多远仍然心碎，攀过远山脸庞是水，关好那一扇窗，雨落扇风伴和痛痒，锁链挂在玻璃窗，连夜雨影衬间原来是意象，最后当雨声变做复句，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不去，因同样那合照删除，永未变迁，是人后的真相。 咁昨晚美翔佢出现成为第三位嘉宾嘅时候，都令到大家好 surprise。听我追刘颖婷嘅《离别的规矩》。啱啱歌当中听到，大家会好认得嘅一啲中乐，一首用到山水概念嘅作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亦都喺个声音上面做到一个好广阔嘅环境。 枕边湿沥的风雨声，夜半散开的花雨瓶，水中间失速间半醒，骤雨下浮沉难清，纷纷碎清月未单影，这枝干中有风骨跟格调，不禁沾污我耳边，人如水灌晓长头。 他名字叫初中楚乔，亦都有为啱啱张敬轩演唱会担任个 show 嘅 program 嘅。钟楚乔嘅作品叫做《渡间》，跟住嚟呢首作品同样地以声音去制造一个好有画面性嘅空间。 Space, the sun is... 佢哋预告过嚟紧嘅一张碟咧，将会以 landscape 做呢个主题。之前两首已经覆盖咗呢个森林啊、雪崩等等。呢首就系讲风嘅 ，Jwan M3 同埋 Lilian 嘅呢首叫 Edge of Love。 骚动音乐，骚动 Dash 余宗尧，绿洲。 嗰阵时其实一开头系玩复古啦，但系去到个歌词出咧，就哇喺在太空，咁一定要玩个 space rock 嘅感觉咯。因为我自己偏向咧，一系就玩复古，一系就玩未来，因为太多啦嘛。而 contemporary 嘅嘢咧，我唔做啲第二啲嘢出嚟咧，好容易俾人混淆嘅。要听到个声就知道啊，呢个系 dance。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奔神。 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继续他 的浪漫情怀。Baby, that's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走。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水母与风声。 Sabrina 新歌和上次刹那的一样有种浪漫的，不过就是完全不同的 style。 都市间是关于末日前，如果大家知道末日的期限，都市就一定某处地点相会。同 Lucy 的合作，作曲填词都是 Sabrina， 加上 Lucy 编曲 Lucy Tima 监制 Tima。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 featuring Lucy， 到时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取得共识的范围包括疫后经济复苏、成立新的农业及灾害应对中心。外电报道指未有提及安全领域。较早前西方传媒报道，中方会前向受邀国家发出的会议公布草案和五年行动计划，表明中方寻求全面的区域贸易和安全协议。但麦克罗尼西亚反对，认为会不必要地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和威胁区域安全。有受益国家寻求修改或者延迟发表会议公布草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下昼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同时骤雨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交通意外先啦。九龙区红磡嘅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就近住梳士巴利道科学馆道嘅。这个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科学馆道。之前红磡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多车啲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系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近住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噶啦。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呢，九龙区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九龙湾那段就多车啲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都是比较慢车的。而太子道东去观塘呢，就新蒲岗段交通繁忙少少。新界方面，由于元朗安乐路有啲紧急维修，去水边围村近住横州路的中快线仍然有封路措施，横州路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由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太子道西398号裕太子、 观塘安泰邨锦泰楼、屯门大兴邨兴昌楼、葵涌葵贤苑葵谦阁、青衣青泰苑宝泰阁、长沙环苏屋邨海棠楼、大埔太和邨喜和楼、旺角山东街59-65号百祥大厦、沙田翠湖花园E 座、坚尼地城卑路乍街13号珍珠阁 B 座，同埋湾仔活道42号华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五月一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任嘉伦、迪丽二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二巴饰演美丽嘅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嘅鲛人长义，两人喺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嘅恋情。 国剧830《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秦岚主演嘅莫向晚，叱咤行业十几年嘅佢，面临旗下偶像艺人想解约、辞演，仲有老板嘅质疑针对，咁样嘅职场生活令佢跌落谷底，差啲失去初心。幸运嘅系爱人莫北无条件嘅包容同信任，以及鼓励，令佢经历世事变迁后重塑自我。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是咪听得好缤纷咧？ 有感觉，有感觉， 系咪有 feel 啊？ 有感觉，有感觉。 今日我哋音乐桑拿主题就系 disco 啦。其实 disco 佢就系可以被形容为一种音乐嘅种类啦。咁但系最重要，其实系你要翻去睇历史咧，睇个文化，你就会感觉到，因为其实disco 你一听你就知系嗰啲噶啦， 即系好。 摁嗰啲咯，即系你点样形容呢？其实好难形容，就系好好摁，你会跟住一路听一路摇咁样咯。 可以讲 拍子好明快咁样。 系啦，可以讲少少佢嗰个呢一类嘅音乐嘅嗰个个节拍上面咧，有一个好经典叫做Four on the Floor。 Four on the Floor， 即系喺地面上嘅四。Four F O U R 四 on the floor， 即系喺地上面。 OK， 喺地面上嘅四 系啦，因为佢首先讲其实 disco 呢啲音乐喺个历史上面，如果你话比较兴盛一啲，特别喺美国嘅话咧，就真系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啦，系最劲嘅。 系 即上个礼拜最尾大家听到 Giorgio Moroder 播俾大家听 Donna Summer 嗰只叫 I Feel Love 咧，其实已经系七十年代中后期嘅。咁嗰个都系属于 disco， 但系已经系加入咗 synthesizer 合成器嘅电子声落去。因为如果喺即系 I Feel Love 出现之前嘅 disco 音乐，你听到咧，佢可以冇电子嘅合成器嘅元素喺里边，用真音乐。你而家听个鼓，全部真乐， 都 好真乐器噶嘛，可以系。 除咗个吉他啦，除咗个吉他啦， 佢嗰个即系电吉他就可以叫电子音乐啦。 系。 咁你就会听到佢哋个拍子，你听住咧，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就 系 佢 数 嘅。佢首先如果喺乐理上面，即系四四拍嗰样嘢，即系每一个小节有四个系四拍啦，即系咁样。咁 four on the floor 嘅意思就系建基于呢个头先数嘅一二三四，佢每一个拍咧，佢地下嗰個 kick drum 咧，佢都會打落去。 嗯嗯。 咁所以點解 嗰個一個重拍？ 所以佢 on the floor 有啲人講就係話，因為個 kick drum 即係 擺喺地下 擺喺地下嘛，就 fall on the floor， 即係其實你嗰四下每一下你都會地下嗰個 kick drum 度打落去。咁、所以你會聽嗰啲歌，佢哋都係 keep 住就係一二三四。 我以為嗰個 fall on the floor 個 floor 係同呢個舞池嘅地板係有關係嘅、最初聽落去。 因為全個世界都有地板啊嘛，咁所以就 咁，但係就係同呢一個 kick drum 原來係有關係嘅。 系啦，即系同嗰个有关系多啲咯。咁系啦，即系呢一个就系你会听到嗰啲音乐嘅啱啱讲嘅呢个形式。咁亦都会有一啲好优美啲嘅orchestra 嘅声啦，亦都会有一啲吉他可能会 lead 住一啲 groove 啦，啲 groove 即系佢重复住，但系你又好会想喐嘅咁样。佢同 rock 嘅嗰啲吉他 lead 有少少唔同嘅，你听落去即佢都有一个吉他喺度带动住咁样，但佢嗰个底嗰个鼓其实係好重要嘅。 同埋佢个 bass 呢都系好重要嘅。佢个 bass 都系一个好好硬嘅 bass 嚟嘅。 係啦，咁即系你大概听你就会知道我一个叫 disco 嘅音乐佢有呢啲咁样嘅元素啦。咁亦都系真系重複一次就即係 I Feel Love 之後就令到 disco 嘅音樂開始會加入到合成器，亦都為呢個我哋而家近代電子音樂啦，係 disco 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所以點解會排到去咁樣講？上個禮拜講電子音樂，其實就係鋪路去講 disco， 因為 disco 之後就會出現好多一啲大家成日聽 house techno 啊 trance， 就係你嘅領域啦，係嘛？ 係呢個係嗰個根源嚟嘅，咁但係。Disco 嘅呢个音乐或者个文化，你要追溯翻咧，我唔记得系咪上个礼拜定系前几日我哋有讲到啦。其实去翻二战嘅时候啊， 系 二战一九四几年。 OK， 咁因为其实 disco 嘅全名咧叫 discotheque，disco 啦，都系后面 tag 就theque， 其实佢一个法文嚟。 哦 ，OK，OK。 咁点解系二战嘅时候会有咧？ 嗯， 咁因为首先嗱，法文 discotheque 即系 disco 呢个字本身嘅意思咧，就系你当record library 啦 ，OK， 即系你个唱片房啊、音乐库啊咁样，佢可以系一个好 physical 嘅一个地方，又或者可以讲一个人佢嘅音乐库都可以会用到 discotheque 呢个字。 专收藏歌嘅地方就叫做 discotheque， 佢嘅地方系一个人咁样样啦。咁点解去到二战咁早呢？就是、因为其实喺二战嘅时候，特别喺法国咧，嗰阵时啲人咧会去一啲 club 啊，或者一啲 social platform， 即系唔系 social platform 嗰啲叫咩社交场合啊。 OK， 社交场合佢哋会听咧，其实听 live band 嘅，即系嗰啲 jazz 啊，啲 swing 啊嗰类嗰啲咁。咁但系个问题就 系、 是、或者嗰啲 R&B 嗰啲咧。 即之前我哋都有提及過 一啲啦。其實就之前我哋講嘅嗰啲音樂類型一路演變咧，啲黑人玩啊嗰啲都會有。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嗰啲譬如 R&B 啊嗰啲咁啊，嗰段時間其實好多啲嗰啲叫咩非裔黑人玩啦，跟住亦都會有一啲叫猶太人玩，或者甚或乎一啲record label 其實由猶太人去經營，然後賣緊 R&B 嘅音樂。 嗯， 咁大家一定知道二戰納粹。 德军，佢哋要种族清洗，总之但凡牵涉到犹太嘅，咁佢哋就 唔要啦。 系啦，咁所以变相其实喺法国嗰阵时候，就系呢啲嘅音乐咧，变成咗一个好危险啊！即系如果你成队 band 咁样一齐喺度玩嘅话咧，你一啱俾人发现到咧，咁你就出事啦。即 系 佢就可以搞你噶啦嘛，即 系 纳粹，纳粹德军。咁所以佢哋就开始谂一个方法去转变啦，即系唔再请 live band 玩。 哦， 佢就走去播碟。 OK， 喺一间餐厅里面佢有一个人，嗰时都未有 DJ 嘅概念，嗰个即係好早期 DJ 嘅概念就係咁样出嚟啦。 OK， 喺间餐厅里面佢摆两个唱盘，然后放 只 胶喺度，然后就播啦。咁呢个就係即 最早期 点解佢有 DJ， 就係因为佢哋玩唔到 live 啊，咁就用呢种方法安全啲啊嘛。 即係同我哋做嘅嘢有啲似， 系啦，其实系噶 歌咁样。 跟住慢慢就演变咗，咁后屘喺法国嗰边就会有一啲嘅地方咧，专系用呢种形式去营运咧，就叫做 disco 咯。因为后屘有一间开咗叫La Discotheque 咁样，即系个名系咁啦。咁所以就慢慢大家觉得，哦，原来一种咁嘅玩法嘅时候，仲可以跳埋舞啊，剩咁，所以之后就会但凡呢个场合就叫 discotheque。 明白。 咁呢个就系即系40年代、50年代喺法国嗰边， 嗯， 系啦。咁跟住后屘就 传咗去 美 国 嗰度啦。咁去到美国嘅话，就应该系即系60年代尾啦，或者真系去到70年代先至真系开始嘅。 我记得好似印象中，其实讲紧 disco 嘅真正第一波嘅热潮系好短嘅啫嘛，其实10年都唔够噶嘛，大概喺1970年代中期先开始兴起， 真系红咯。即系70年代初其实有嘅，因为有一啲嘅喺法国有，譬如有一间好出名嘅叫Whisky A Gogo 啦 ，Whisky A Gogo 即系饮 Whisky 嘅，饮威士忌，咁然后会喺嗰度跳舞。咁嗰时都系播啲 R&B 啊、Funk 啊、Soul 呢啲音乐，总之一啲我哋之前提及 过 嘅嘢， 一啲黑人音乐啊， 佢哋就会拣选一啲啱跳舞嘅出嚟。 OK， 咁就传咗去美国啦，即系由欧洲去到美国，咁啲人又开呢啲铺头咯，咁啊又玩呢啲音乐啦。 OK， 咁所以60年代尾、70年代就佢哋嗰个模式开始就有啲咁样嘅舞厅，玩呢啲音樂可能播嘅，咁然後啲人跳舞啦。咁而同期咧，其實 disco 喺我認知當中咧，一個對立面咧，其實就係 rock 啦。 啊， 因為我哋之前講 都有講過 音樂，其實佢係一個好種族噶嘛。如果你話去到 rock 同埋 disco 嘅對立面 ，rock 就係 白人嘅音樂， 好男人啦，好直男嘅嗰種。 冇錯。 而 disco 就去翻咩咧？就去翻黑人少少啦 ，funky 啲嘅 同性戀啦，或者女人啦，即 係 總之一個社會上面一啲少數 嘅族群， 佢哋其實就會就係 disco 就係代表住佢哋啦。因為嗰陣時就係喺70年代紐約嘅時候，呢一班人佢哋就即係經濟又差，嗰時候打越戰又未完啦，咁佢哋揾地方去抒發，跟住要去跳舞啊、成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就會去啲好地下嘅舞廳度跳舞。係係。咁嗰陣時就係聽住。而家你所謂而家好主流嘅 disco 嘅嗰時主要係呢一班人聽嘅 ，OK， 而一啲好正氣凛然啊， 即係好陽光氣息嗰啲啦， 嗰啲人係唔會聽呢啲嘅，佢會覺得呢一啲係另一樣係即係你當邪道、黃道漫畫咁樣樣咯 ，OK， 所以其實以前啲 disco 嘅嘢咧係好偏好地下嘅，係唔會上到主流嘅流行榜啊等等嘅，但係直至到就係呢一首歌，今日同你哋聽嘅呢首。咦，唔係我撳錯咗呢首， 係咯， 我就覺得點解一樣嘅咧？呢首先至係呢一首1975年嘅作品，佢上咗 Billboard 啦，可以，因為當時咧電台嘅權力好大嘅。呢個就係歌名啦 ，Never Can Say Goodbye。 呢首叫 Never Can Say Goodbye 1975年 Gloria Gaynor 所演唱。呢首歌点解会揀出嚟呢，就係、是、因为即係又係70年代嘅前中后期啦，叫做呢、這个呢係70年代中期，即係75年出现啦。咁其实75年之前呢，就係、是、因为纽约经济差啦，咁然后亦都头先讲啦，即係啲黑人啦、啊、啲、同性恋者啊，或者美国里面啲女人呢，咁佢哋就 弱 势社群啦、叫做，咁佢哋就会去一啲地下嘅舞厅度玩啦，成咁样，咁即係好地下嘅文化嚟。当然佢哋越开越大嘅，亦都因为开始越嚟越受欢迎啦嘛，咁所以其实开到成行成市，但係佢要打上主流嘅话呢，就头先讲电台好紧要，因为电台播嗰啲歌跟住就上 billboard， 咁呢个先系个生态， 然后就大家再去扑去买碟咁样。 係啦、但係当年呢一首歌呢就係、是、逆转咗个玩法，因为嗰时电台呢係唔会播 disco 嘅歌住㗎，大家都仲係玩緊 rock 㗎，但呢一首歌就係喺嗰啲 club 嗰度啦，喺 disco 里面玩红咗隻歌、然后讲緊一个礼拜卖咗20,000+隻碟，然后上埋 billboard， 而上 billboard 嘅时候其实电台冇人播呢隻歌、所以係调返转个操作，你幻想有啲似可能而家网上世界红咗之后嚟返电台咁啦， 即係卖碟卖到上红到要上返电台， 即 係 呢个现象嗰时係好唔同㗎，咁所以就红到后面啲电台就要接纳哦 ，disco 佢真系成为一个新嘅趋势，就系呢一首歌嗰阵时其中一个好代表到嘅一首咯。 OK， 但系我好好奇，当佢已经成功卖到碟嘅时候，咁佢已经唔使上电台噶啦， 冇即系电台播噶啫嘛， 即系佢自己自愿电台觉得喂呢、這个热潮好红、啊， 其 实 佢哋 介绍俾大家啦， 因 为 变咗 因为佢已经卖到碟啦嘛， 系啦，因为真系club 里边 disco 里边啲 DJ 已经成为咗 promote 歌嘅一个渠道。即系唔再净系电台播乜先至叫好劲，咁所以 disco 终于打到上主流之后，就可以开到一啲真系好出名。有一间非常出名叫 Studio 54嘅纽约嘅 club 啦，叫做其实佢 系 好现代 club 嘅一个初型嚟嘅， 系 佢1977年开，咁去嗰啲人咧系 Andy Warhol 啦。Calvin Klein 嗰啲 知名人士， 知名嚟，所以其实后屘香港都有开过一间叫 DD Disco Disco， 都 有 俾人称之为就系香港嘅 Studio 54咯， 哦， 即系嗰个地位系去到咁嘅。 OK， 咁因为跟住你有呢啲，即系佢系 private event 啦，有 guest list， 即系话咧你唔 on list 嘅话，你唔系行去 walk in 就入到去嘅呢啲 club。咁当然里边就有名人啊，有即系咩人都有五光十色咁样。 出名嘅嗰阵时，我记得咧，即系听翻啲前辈讲嗰阵。香港仲有一间叫 Canton 噶嘛， 是啊、 即系一啲好出名嘅音乐人啦、歌手。 香港最早咧就是半岛酒店地库嗰间叫特先，就60年代。是啊、就系点解香港会有，就是、因为嗰啲大集团喺外国嚟到香港开，咁佢哋即系都会有呢种嘅概念，即、就、系、是、要有啲地方饮嘢跳舞。咁所以嗰、那个去到70年代，其实都跟得好前噶。香港 你好似去过， 系嗰度似去过，全部都系睇相。如果经历过嗰个年代嘅听众就会知道更加多，但系就真系嗰个年代70年代。其实香港嗰啲五星级酒店都基本上都 有 间 disco， 啲名人都会去嘅，即系你上网睇翻，你都会见到噶，系好劲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外国又系咁，香港亦都系咁样，即系同步咁样行紧。 同埋跟得好贴啊！你谂翻香港乐坛咧，大概可能1980几年已经有好多 disco 嘅作品，而其实讲紧可能美国都系1970几年开始呢个热潮先没落咧，其实系好贴噶嗰阵时系。 啊，所以当disco 呢啲本身属于即系地下嘅音乐，佢终于跑咗上去主流啦。跟住头先讲，亦都开咗一啲好出名嘅 club 啦，一啲名人会去聚集啦。然后再加上一套好劲嘅电影咧， 系 Saturday Night Fever 呢套真系1977年嘅戏。咁你就会知道呢个全盛时期真系1975年头先只歌上咗 billboard 之后嗰几年一路好劲。然之后就一路玩。其实玩到1979年啦， 差唔多就完啦呢个热潮。 差唔系啦，80年代就自然没落紧，但系一个分水岭就系79年发生咗一个disco 即 disco 嘅陨落嘅一晚啊。 系 系啦，咁 咩原因咧？ 呢个我可以下个礼拜再讲，因为佢亦都衍生咗之后即系 house 嗰啲嘅出现嘅。但系1979年嗰一单嘢就系令到 disco 呢种音乐开始。即系叫没落啦，因为你成行成市啦，大家亦都不断去复制，因为 喺一啲商家嘅眼中，唱片公司嘅眼中就啲揾到錢，大家開始重複啲嘢。其實你冇咗嗰啲佢哋形容為靈魂咯，開始 明白 即係賺錢嗰陣時誇張到，總之你個封面咧寫住 disco 咧，啲人冇聽過 就已經買 嘅，係啊冇聽過啊，總之就會買㗎啦，係癲到咁樣樣嘅，即係嗰個風潮就係咁樣幾步、嗯、就去到七十年代 尾 嗰度就 沒落啦， 興起亦都沒落咯，所以係唔夠十年 咧，就你又賣關子啦，好叻啦你 係啦，咁但係咧 快講啦， 亦都即係頭先一路講緊啦，disco 嘅音樂。最初真係會代表住喺一個社會裏面當中比較、嗯minorities 一啲嘅、 okay. 但同時亦都裏面有一啲歌咧係真係喺譬如同志圈咧會覺得係呢、嗯這個係哇我哋嘅主題曲 係一個神話咁樣， 呢首歌大家一定聽過，我哋亞洲非常之紅，亦都上網睇到話一啲嘅同志會講佢哋主題曲呢一隻歌就係、是、 哇。我識啊！ 林子祥有唱過 YMC， 西城秀樹有唱過， okay. 原本就係 Village People 所唱嘅呢首 YMCA。先問咩啊？你再問一次啊！ 唔係，我就係問點解誒呢一隻歌個 YMCA 係咩意思啊？ 就 係、 是、我哋認知香港個 YMCA 咯，真係嗰個地方，因為以前美國嗰啲地方就係啲年青人去做 gym 啊、游水啊、打波嘅地方，佢就即係寫咗嗰度嘅眾生相出嚟咁樣樣，就有呢一首 Village People 嘅 YMCA。咁大家可以 search 個 Disco Demolition Night， 就下個禮拜會講嘅，大家留意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李家超当选同获任命为特首，形容李家超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在不同岗位上都履职尽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中央充分肯定和充分信任。习近平说，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动摇，更加不会改变，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经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相信新一届特区政府施政一定会展现新气象，香港发展亦都一定会谱写新篇章。 本港新增27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8宗输入个案，再多两个病人离世。中环两间酒吧 Central 同 Iron Ferries 嘅群组再有新增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又发现，有两个顾客曾经喺今个月21号晚先后光顾呢两间酒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期间，特别是访问新疆期间，自治区全面介绍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和有关的成效。巴切莱特观看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览，详细了解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实践和成效。赵立坚指出，暴恐是对新疆各族人民人权的最大伤害，反恐去极端化是对新疆各族人民人权的最大保护。相信访问过新疆的外国各界人士，就好像巴切莱特一样，都能够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佐敦道有意外，影响到车辆暂时唔能够由加士居道左转入去佐敦道嘅。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一带嘅交通而家非常挤塞。加士居道油麻地方向嘅车龙咧，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至于较早前咧，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交通仍然系挤塞，而家车龙排到梳士巴利道接近帝国中心。另外，红隧九龙出口嘅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隧道情况，现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街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咗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骚动音乐，骚动 Desk 余宗尧，绿洲。 那时其实一开头是玩复古，但去到歌词出呢，就哇喺在太空喎，咁一定要玩个 space rock 嘅感觉咯。因为我自己偏向咧，一系就玩复古，一系就玩未来。因为太多啦嘛，而 contemporary 嘅嘢咧，我唔做啲第二啲嘢出嚟咧，好容易俾人混淆嘅。要听到个声就知道啊，呢个系 dance。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我想要讲 disco 作品呢一首都好有代表性啊，代表住香港乐坛全盛时期嘅一啲 disco 作品，一嚟自陈慧娴嘅《跳舞街》。 不必将音量上细，黄昏的灯饰风里摇曳，礼色小轻功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似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何月体，黄月体，陈布礼，陈布礼，吴元济，吴元济，艺术费思空敏慧，蛇共蚁，蛇共蚁，刘并梯，刘并梯，神合体，神合体，全部都。 是不是印象很深刻呢？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跟日本乐坛有关系的，因为当时呢很多的广东的作品都是改编自日语的乐曲，而当时也正正是美国的文化引入到去日本的一个时候。But I'm a chance to get to heaven slam. Oh, I used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But then I threw my caution to the wind. I had no reason to be carefree. No, no, no. Until I took a trip to the other side of town. Yeah, yeah, yeah. You know I heard that boogie rhythm. Hey, I had no choice but to get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Woo! Nothing left for me.Just dance, hey, got candy. 咧喺上半粒鐘有講過 disco 嘅全盛時期，大概去到1979年左右就沒落啦。但其實嗰個意指係喺場地嘅方面，而 disco 嘅音樂咧就一直以用唔同嘅形式去傳承咗落去嘅。例如啱啱嗰首啦，嚟自1999年嘅作品 Jamiroquai Can't Hit。跟住落嚟有呢一对日本嘅二人电子组合，佢哋叫 Capsule。みんなが思うより違和感なんてないの。形の愛があってもいいでしょう。是上年的作品來的，有 Capsule 的閃耀的 Disco， 而講起日本方面的 disco 作品又是另一個故事，因為當你上網 search 日本和 disco 這兩個字眼，你會 search 到另一樣東西，那樣東西叫做 city pop， 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講。Billboard baby do a leap and make them dance when they come on. Everybody looking for a dance floor to run on. If you wanna run away with me, I know a galaxy and I can take you for a ride. I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fell into a rhythm where the music don't stop for life. Glitter in the sky, glitter in my eyes, shining just the way I like. If you're feeling like you need a little bit of company, you met me at the perfect time. You want me, I want you, baby. My sugar boo. One of the greatest, ain't no debating on it. I'm still levitated, I'm heavily medicated. Ironic, I gave them love and they end up hating on me. She told me she loved me and she been waiting. Been fighting hard for your love and I'm running thin on my patience. Needing someone to hug, even took it back to the basics. You see what you got me out here doing? Might have threw me off, but can't nobody stop the movement. Let's go. Left foot, right foot, levitating. Pop stars, do a leaper with the baby. I had to lace my shoes for all the blessings I was chasing. If I ever slip, I fall into a better situation. So catch up, go put some cheese on it. Get out and get your bread up. They always leave when you fall, but you run together. Weight of the world on my shoulders, I kept my head up. Now baby, stand up, cause girl, you want me. Featuring The Baby 的 Levitating， 仲有一首作品带俾大家，可以话系近年复古风潮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嘅心水作品嚟嘅。而讲 disco 作品，以前系讲一个场地啦，但系其实而家 disco 作品系不限场地。主要都是给大家跳舞 make me feel、I'm coming up into your room、there you were simply lying there in a sheet. Can't you feel the love? Maybe we can slowly make it tonigh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the pressure of your hips pressed against my body tonight. In the morning, yeah, we can go all night. Stop your world in the morning, yeah, yeah, yeah. 'Cause girl, you're feeling tired. 记得呢首作品咧，系喺我一个朋友嘅婚礼上，佢送俾佢太太啊。当时大家都企起身一齐跳舞。佢个名叫做 Austin Lam， 林思杰。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佢系木偶哥嘅一面。但如果你了解佢另一面咧，佢做一啲 funky 嘅作品，亦都非常之出色。但系最后一首作品有 Austin Lam 嘅 So Enough， 即系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